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各位早上好，今天呢在我们后半部分的访谈时段，就要给大家带来大家非常期待和关注的有关普惠健康保的相关问题的一些解答啊。我们呢也请来了两位非常非常专业的嘉宾，给大家解答大家在购买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疑惑。那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说，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先准备好，在我们同步开放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别走错路啊！然后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把您的问题尽可能简短并清晰的写出来，然后呢，咱们可以让嘉宾共同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权威的解答。下面首先先来过几条咱们今天例行的资讯啊。首先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表示，要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到2025年版》提出，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切实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要加强政企沟通，在制定行政、修改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当中，要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及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来关注，既然今天后半时段我们要说一下保险啊，先首先来资讯方面，我们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银保监会日前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是2.7万亿，赔款和给付支出7531亿。据介绍，今年以来保险业发展稳健，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风险保障作用充分发挥。今年上半年保险业为社会提供风险保障5244.9万亿，截止到六月末，保险公司的总资产24万亿，较年初增加16439亿。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啊，我们看一下昨天沪深股市三大指数昨天是维持了一个震荡调整、涨跌不一的态势。收盘的沪指上涨0.08%，收报3532.62点；深成指下跌0.24%，收报15021.17点；创业板指是下跌0.91%，收报3437.06点。两市的成交额呢，依然是延续了之前的成交活跃，突破了1.28万亿。行业板块涨跌互现，储能概念股票呢是掀起了一波涨停潮。那综合目前市场分析的观点认为啊，现在短期内这个恐慌情绪已经阶段性的释放了，在基本面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之下，会对市场保持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同时，八月份也很特殊，是 中报密集披露的时期，可筛选基本面比较强的优质个股，大家可以从上市公司的中报可见一斑。那八月以来呢，市场风格变化符合预期，预计未来的风格切换还会持续，投资者可以适当关注大盘龙头股的一个表现。中期来看，科技行业持续维持一个高增速，消费题材或将有所回暖， A 股整体的基本面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震荡向上的走势或将会延续。前因为要聊普惠宝啊，我看普惠健康宝，我看咱们大家这个提问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提醒大家，一会儿呢我们要聊一下普惠健康宝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自己的问题，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疑问的话，用尽可能简短清楚的这个语言表达一下您的疑问啊，我这儿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继续来关注一下中报。那目前呢，沪深股市半年报的公布期已经密集到来了。截止到8月10号，沪深股市呢是已经有400多家公司披露了自己2021年的一个半年报情况，其中有超过80%的公司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都实现了同比正增长，更是有142家公司盈利是实现了同比翻倍这样的一个高增长。从行业上来扒了一下啊，化学颜料、化学制品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行业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劲。其中的原因呢，也包括咱们大家都知道上半年大宗商品涨价，所以也属于大宗商品的一个景气周期。那除此之外，新能源产业爆发式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公司呢是盈利大增。从这些公司目前饱满的订单上来看，这种高景气度或将会持续到明年。看来这些话都是给大家画了重点啊，大家在选择股票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再把视线转回北京，咱们来关注本周一的时候，咱们财富新动力的节目呢，跟大家就市建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给予了权威解读。那市住建委呢，昨天也有一个类似的这个解读情况啊，离婚之后的限购政策如何具体确定跟操作呢？接下来请听来自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给大家发回的报道。 之前发布的公告中规定，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从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这一政策针对本市户籍家庭来说，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如果3年内没有再婚或复婚，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也不论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从离异时间起算的3年内都不允许再经购房。双方离婚后，如果一方或双方都再婚组建新家庭的，再婚后如果新家庭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可以再经购房，但是新购住房不能由离婚方单独签约。双方离异后复婚的，等同于恢复原家庭状态，是否可以购房，要根据家庭当时拥有住房套数，按本市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确定。而针对非本市户籍家庭来说，双方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如果没有再婚或复婚的，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也不论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双方从离婚时间起3年内都不允许按单身身份再经购房，但再婚或双方复婚的，需要根据再婚或复婚后家庭当时拥有的住房套数，按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确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知印发后，离婚之日起3年内的购房资格审核是针对离异前原家庭名下拥有住房套数进行审查的。同时，市住建委还将会同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及市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加强监控，对短期内多次结离婚且新购住房的人群将启动重点监控程序，对骗购行为将追究法律责任，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好的，各位，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两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再来关注一下很久不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乐视。8月10号，阿里拍卖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3号楼1到14层不动产，也就是刚听这地名大家可能不熟悉，也就是曾经的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乐融大厦，将于9月9号被拍卖，起拍价是5.7亿。那来自天眼查的 APP 显示，目前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呢是一共有12条被执行人的消息，被执行总额已经超过了50亿，贾跃亭被执行总金额近95亿。那目前贾跃亭在国内的资产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执行的了，而且他也是身背27条限制消费令，成为失信被执行人5次。好的，各位，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呢稍微短一些，咱们留一点时间给后面的访谈啊。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乐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位嘉宾一起请出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普惠健康保的相关疑问。一会儿见，各位。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继续科普一下普惠健康保。刚才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提出了一些问题啊，有基础知识类型的，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购买这个普惠健康保。那我觉得您第一堂课是不是没有认真听，可以先去我们听听 FM 上去搜索一下，以普惠健康保为关键词先搜索一下，先补足一下基础知识。然后今天我们是一个升级版的科普啊，给大家继续介绍其中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细节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邀请来了两位非常专业的嘉宾，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来自一度云的 CEO 张石，欢迎张石总。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请一度云啊。一度云是这一次普惠健康保线上的运营平台，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普惠健康保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是由他们公司来运营的，所以对这样的一款产品非常了解。那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重磅请出了一位嘉宾，就是北京普惠健康保项目产品组的组长董玉，欢迎董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啊。在您的专业领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个普惠健康保它的诸多的知识。我首先先问一下石总，就是这个普惠健康保的普惠，实际上就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因为我们很多听众都在问哈，就是当时我对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挺长的，因为它有5个字，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研究完了我发现这个名字确实是叫得很恰如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普惠。所以这2个字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保险叫普惠，它的人群、年龄段以及要求的条件都是什么，简单跟我们说说。 好的，其实大家顾名思义哈，普就是首先它是普及性的保险。那么在整个的参保人群里面，它规定的只要在北京医保的在保状态下的人都可以参保，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既往病史，及特定既往病史也可保可赔。那么什么叫既往病？既往症呢，可能就是原来你已经有过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恶性肿瘤啊、肝肾疾病啊、 慢性病啊、 完了以后还有就是5类的特定既往症与健康人群形成的差异化的这个赔付是普通保险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管它叫普及性。那么还有比如说有很多人在体检当中他检出来比如说有 原来的乙肝的，有乳腺结节的，有子宫肌瘤的，甲状腺结节的，在赔付条件下可以按照健康人群的赔付比例给予赔付。 哦， 所以汇集了很多的群，这个带病群体，所以它体现出了它的普及性。 嗯， 那么再说它的这个这个会 的会 会， 嗯， 就是它是怎么来体现的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相似的保险，差不多一年的保费需要上千块。 嗯， 那么我们这次呢，北京普惠健康保呢，统一保费的标准，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均一年的保费是195块钱。 嗯， 所以平均到一天才几毛钱。 嗯， 那么还。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单位也给职工上了这种补充险。 嗯， 那么那个补充险，它可能对于门诊，它是2万，对于住院可能是5万。那么这次呢，我们享受的这个保险额度可以高达300万。 嗯， 所以就体现出来这个惠字。 嗯，所以刚才其实石总是从这个价格和普及到的人群给大家做了一下基本简单的介绍哈。我们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先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刚才8398就问了一下，他说在职和退休这个在投保方面有区别吗？其实刚才石总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只要你有基本的医保，你是都是可以投保的，所以这跟您在职还是退休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对吧？ 对 啊，石总频频这董总频频点头啊，就是看来我解读的还行。就是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层面。再说一下这个195，可能就是对于其他城市，刚才很多朋友问我其他城市，比如说像济南有没有，我们这回说的是在北京地区的，对吧？济南应该其他城市会有自己的这个类型的健康险哈，所以今天您就当先给自己学习一个基础知识吧。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195，其实在北京按照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最新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还是对大家没有构成太大的负担的，对吧？ 嗯， 可能以大部分人群在外面吃饭的情况，可能吃上一顿饭可能差不多这个稍微吃一吃，我觉得就要超过200块钱了。 对， 所以从这个价格上来看，还是相对来说能达到普惠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说啊，请董总来跟我们说一说产品方面的一个就是情况了。就是大家知道这一次的普惠健康险，它是既可以有健康人群，也可以有既往病史。实际上这个既往病史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特别关心自己能不能投保这一次的普惠健康险，以及如果他们投了保，他们跟健康人群的报销比例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给我们讲一讲。 好，是这样，我们其实北京普惠健康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人群和五类特定既往症人群都是可保可赔的。 嗯， 那么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五类特定既往症人群的报销比例和它的赔付标准和健康人群是有差异的。 嗯， 那么我们这个总的概括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五类特定既往症人群，它在免赔额上，是健康人群免赔额的2倍。 嗯， 然后它的报销比例是健康人群的1/2。 嗯， 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我再说一下健康人群，就大概知道大家免赔额2，然后赔付比例1/2，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意思了。 嗯， 我们的医保内的范围，我们大病起付线以上的部分，然后大病报后，我们的健康人群是80%的比例报销。 嗯， 那么特定既往症就是40%。 嗯， 那么医保外自费的部分，我们的免赔额是健康人群是2万。 嗯， 然后报销比例是70%。 嗯， 那也就是说特定既往症人群免赔额是4万，报销比例是35%。 嗯， 那么我们的特药100种特药的责任，我们健康人群是免赔额2万，然后特定既往症人群报销比例是60%，那么健康人群是60%，那么特定既往症人群就是免赔4万。 嗯， 然后报销比例30%。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免赔额翻倍和报销比例1/2这样的一个标准。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着重把这个有既往病史这一部分人拿出来跟大家说呢？ 嗯， 是实际上也扣到我们这个普惠健康保的它的普惠2字上。 嗯， 因为如果啊，就像刚才张石总也提到了，像你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 嗯， 还有其他的一 些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熬夜了，喝咖啡比较多了等等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体检的时候就能检出来的这些结节，你如果去买商业型的保险，这个之前在我们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它可以给你保，但是它会在它的保险责任给你加个括号，未来有类似的病症它是要除外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张三有甲状腺结节，未来如果发展成甲状腺癌，在有一些商业保险重疾险的赔付标准当中，他会特意给你打个括号，甲状腺癌不赔付，对吧？是因为你在投保之前你就有这样的病，那你这个如果一旦有这样的病，我就不能给你赔付了。所以这个是如果大家了解到商业险就应该知道的。那这个普惠险呢，首先有既往症的人我也是可以跟你投保的，但是为了让这个产品能够更健康的运营，在报销比例上跟完全健康的人群有一定报销比例的差别，所以这个也是刚才董总给大家介绍的，有既往症的病人在报销的时候跟健康人群他的报销有一定的差别，这个是我们过去有听众朋友们提问最多最多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要在这儿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厘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一次的普惠健康宝当中提出了一个疑问，说我呀在企事业单位当中，我不仅有医保，我同时单位也给我做了一些补充的医疗保险，你比如说拿我们单位为例，你比如说你去挂号花50块钱挂号，医保呢当场可以报销40，你自己要花10块，然后如果你在门诊做了一些检查跟化验，有一些医保也是可以报销的，大家就看啊你自己有一个自付一跟自付二，对吧？那张石总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这种情况我买了普惠健康保，首先我有没有必要去买这个普惠健康险？第二点就是我如果买了这个普惠健康险，我是不是可以重复报销呢？在单位补充医疗报一次，然后这个普惠健康险我符合标准了以后再给我报一次，是这样的吗？ 对，其实在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其实要先搞清楚自费和自付的概念。其实自付呢它是属于医保范围内的，只不过医保扣除了之后你自己要付的那块儿，那么自费呢实际上它本身就不属于医保范围的，就很多的时候观众朋友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会说这个药是自费药，那么这个就完全不在医保范围之内，那么很多单位在上这个补充健康险的时候呢，它往往是涵盖着自付一和部分的自付二，那么在自费这块儿，其实很多的这种补充保险并没有涵盖，那么是不是可以重复报销来抵扣呢？回答是可以的，是可以同步抵扣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免赔额，受预算的限制，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一般只承担了门诊和住院的自费医，无法涵盖自付二和自费费用，特药保障和增值服务更是很少出现在我们的保险当中的。此外呢，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呢，一般门诊的保障额度，其实我刚才也在讲，一般是1到2万，住院的额度是5万。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们的普惠保险的这个额度就要更 高一些， 更加的对，更加的让广大听众朋友安心。所以呢，这个单位的普充健康医疗保险与北京普惠健康保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同时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我们解决医疗费用的负担问题。 所以这实际上解答了刚才的两个问题。首先，我有了补充医疗保险跟普惠健康保是不是冲突？肯定是不冲突的，对吧？ 对。 然后有单位补充医疗保险覆盖不到的部分，普惠健康保是可以覆盖一部分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特药，实际上特药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值得讲解一下，因为实际上大家在尤其是生了大病或者是罹患癌症之后，这个特药部分给大家尤其是患者的家庭带来的负担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会儿董总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补充跟介绍啊。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一个又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点，就是关于理赔。很多朋友啊其实特别就是他现在很多事儿已经习惯在线上干了，买菜啊吃饭点菜这些都习惯了，但是你说让他在线上投个保他有点心里有介意。我后来问我说那不是挺方便的吗？现在疫情期间大家也别接触，你就直接在网上交个钱就挺好的。但是很多朋友他担心我一旦出现要报销的时候我在线上 找电子客服啊，大家都要找疯了，所以最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能跟我说，哎，我要你这个票，你给我那个票啊，这样大家会觉得更清楚一些。所以在理赔的这个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请董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事实上我们北京普惠健康保这个产品是跟医保因为之前一直在宣传是跟医保的无缝链接，是跟我们北京市基本医保的这个无缝衔接和索赔。那么我们三个责任的索赔方式呢稍微有一些差异。那么我们医保内，也就是说跟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无缝衔接的这一部分，那么它是与大病保险的标准同步的，也就是说每年它的报销的标准都是随着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大病的变化而随之来进行变化和调整。那么在理赔的过程中呢，也是与北京大病保险结算的方式是同时开展的。那么在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大病结算的同时，我们既可以完成就是直接赔付，就是客人不需要任何，患者不需要任何的这样的一些索赔的单据，直接跟北京的大病医疗保险报销之后的部分，我们直接给他的医保卡和他的所有就是留下的账户直接就报销医保内的部分。可以说这是跟医保账户的实现的一站式的结算 啊。也就是说刚才因为我们有听众，因为是蓉蓉姐吧，她问了个问题，她说我需不需要格外保留一些单据，就以我们单位现在为例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如果要用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我是要留底方还有那个黄色的发票， 对， 然后以及一些检查单据。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如果参加了咱们普惠健康险，不用再额外多准备单据了？是这意思吗？ 医保内的报销就是不需要的。那么刚才我们的责任不是还有那个自费的部分吗？自费的部分，因为我们的责任是住院的自费费用。那么这一块呢，就是需要在我们这个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理赔服务的这个入口登录进去，将它自费部分的相关的单据拍照进行上传，然后我们就会有专职的理赔人员跟他电话联系，然后跟他确认所有理赔的相关材料，然后进行索赔这一块的自费部分的这个费用的索赔工作呢，我们现在目前实现的是快速理赔快速处理。 就是你上传了之后就可以进行处理了。 对，是的。那么特药的部分呢，其实这块也是我们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一块的责任的赔付。那么我们所有这个申请特药这个赔付的这个患者，他可以在我们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的特药的这个索赔入口申请。那么也有专职的客服提供特药的索赔服务。同时我们特药的这一块的责任呢，因为我们在北京这个国内的特药在北京有大概不到20家的直付药店，也就是说您如果是在医院开具了特药的处方，到我们的直付的药店进行这个拿药的话，那么您其实可以只要承担您自己的这一部分的金额，交完就可以把药品拿走，不需要全额来进行交付。 我明白了，就是在这20家店里，我买的时候只花报销之后的钱， 对，您自己付的那部分。 那这20家药店的 清单，在我们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特药入口里能够查到。 好，这个所有的就是有一些电子的资料哈，大家都可以登录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微信公众账号。我刚才呢，也在这个微信端找了一下，非常容易找，大家就在搜索栏搜北京普惠健康保，然后就可以看到刚才董总所介绍的这些入口。我现在来看一下啊，你看现在如果你点这个普惠健康保的服务一栏，会发现有参保须知、保障介绍、产品说明书、常见问题以及理赔须知。因为现在咱们普惠健康保还没有进入到理赔的阶段，咱们应该是9月30号之后开始进入到理赔阶段吧。 9月30号之后我们是增值服务就可以进行预约了。那么我们的保险责任是明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也就是2022年的全年。那么我们的索赔的开始也是从明年开始进行索赔。 明白了。所以就是之前还有很多听众问我，就是在这一回普惠健康保的 它的一个购买期限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在9月30号之前进行购买。所有的健康的商业医疗险，大家买的时候都会知道有3个月的这个免赔期，对吧？这个普惠健康保是10月、11月、12月，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进入保险期， 对 对吧？ 我们呢，其实因为我们这是跟北京基本医保无缝衔接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在9月30号之前完成这个销售的工作和购买的工作之后，我们的因为我们要跟基本医保完全无缝衔接，所以我们保期必须要是一个整个年度 啊、明白了、所以是这样的啊。 对， 之前有很多朋友问过这个事儿哈、所以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是它的购买时期是9月30号之前。再插播一个事儿啊，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这个普惠健康保跟去年的京惠保有区别吗？你看这6494这个朋友就问说，我现在还能买去年的京惠保吗？我去年没有买。你看，这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问的很多的了，因为去年我们也请相关的产品组的组长来做过节目啊，我记得特别清楚，京惠保去年的这个价格是79块钱，然后今年我们的普惠健康保呢是195块钱，所以大家难免也会去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值，以及很多朋友可能都搞不清楚这两个保险到底是什么区别。我觉得董总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尤其是这个期限的问题啊。 好，是这样，北京普惠健康保它其实是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金融局两家政府单位共同来进行指导，北京市银保监局来进行监督的城市型定制普这个商业健康保险。那么应该来讲，它是一个有政府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同时它按照新的就是保险监督管理办法里面，它是唯一经过北京报备的城市型定制商业健康保险，所以它应该来讲是北京市专属的这个商业健康保险，它在政府背书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指导意义和这个监督意义的。那么从责任上来讲呢，北京普惠健康保它不仅仅只保了这个医保内的责任，它最大的亮点是它既保了医保内，也有医保外责任，同时也有特药的责任。 这个特药其实就跟那个稍微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我们在我们与其他的商业保险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医保外的这一块的责任，因为我们大多数商业的保险都只保医保内，就是跟基本医保这个衔接的这一部分，但是其实基本医保是保基本，所以基本医保它的报销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医保内住院的部分剔除起付线以上，基本上都能够报到80%，就城镇职工能够报到85%到94%，所以其实我们医保内的部分基本医保大部分都解决了。那么我们真正如果发生患大病以后，我们其实给大家家庭造成负担的主要是自费的部分。 对， 就是从全国的数据来讲，如果一旦疾患就是刚才提到五类特定既往症这些的病的话，大概你自费的部分的占比要占你整个医药费的30%到40%。 对，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像靶向药啊这种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贵的。 对， 还有我举个例子，就之前咱们在讲这个4+7药品代购的时候其实说过，就比如说你患了乙肝这种病是你要常年吃药的，那个恩替卡韦那一盒啊，你要一盒一盒一盒的买。我就见过就在那个各种视频里看到过，就有乙肝病的病人，他那个药都是成批成批的去买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这个老慢病也好，还是有一些慢性病也好，你看着那一盒好像觉得单价不贵，但是你如果经年累月累积起来，相对来说就这个价格就会比较高了。而由其他的一些商业保险当中呢，如果你是有这种老慢病的，也不在商业医保，其他的一些商业医保大概率的啊是不能够进行报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普惠健康保，就如果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既往病症，如果您投保了，它是有一定的报销的比例的。我觉得甭管是就是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可能大家一听觉得既往症跟健康人群它比例有一个差别，能报就比不报要好。 对吧？嗯，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哈。然后弗莱格子给我发来了张照片，说：“请问这个单子怎么报？我看着您这个特别像那个，就是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黄联儿，就那个发票联儿，上面有这个自付一起付金额跟超封顶金额。因为您只拍了一点儿哈，我简单来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如果有这样的一张发票，我应该拿着这个发票，我是不是就去能报销？首先，普惠健康保它是以年度算的，对吧？你要加权累积一个总额，然后呢再去进行相对应保险规则的一个对比，还有就是它有一个起付额，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在节目里是要说明白的啊。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普惠健康保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再说一说期限的事儿。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无论是金惠保还是普惠健康保，它的保险期限是整一年，刚才也解释了为什么是整一年，对吧？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我明年保完了，后年是什么情况呢？啊， 是这样，我们北京普惠健康保在9月30号之前就是购买之后，我们的保险期限是明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那么我们以后的年度会在每年的年底之前，比如说10月、11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以短信的方式通知我们上一年度参保的参保人，然后进行正常的续保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微信结算或者是自动代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确保我们参保人每年都能够在上一年度快要结束的时间节点，然后完成下一年度的参保的工作。 那保费会不会有差别？刚才有人问 啊，对保费的 这个事儿 是这样的，就是北京普惠健康保作为政府多个部门监督和指导的这样城市型定制商业健康保险来讲，那么肯定要遵循普惠利民、保本为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肯定不会说拿这保险去赚钱。 对吧？是的，我们要确保这个产品的价格合理和稳定。之前也有很多朋友们在问，就是说第一年我们可能花300块钱买的，第二年就500了，第三年就1000了。那么我们应该来讲，北京普惠健康保一定要确保在3到5年的时间内吧，就是产品价格肯定是要合理稳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同时作为商业保险公司，我们也承诺在这个产品如果盈利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会通过提高赔付标准，就是调整我们的降低我们的免赔额呀，提高我们的赔付比例啊等这些调整我们方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将我们这个价格还原或者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那么这块呢也请我们所有参保人放心。 就是这个节目里说的啊，别明年如果价格涨特别高了我不好交代啊。对，所以这个也跟大家说，这个普惠型健康险就是这样的一个普惠，刚才我们说了它是这样来实行的。跟大家其实就是以普通参保人的心情啊，我可以跟大家说两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其实这个普惠健康保它的最大的一个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地方，刚才我们也说了，无论是有特药还是有一些既往病人可以投保，实际上这就给了那些投保人以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家庭负担。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195块钱再对比一下他们要赔付的这个责任，确实还是比较，尤其是对那些在老慢病方面有长期罹患疾病的家庭方面，是起到了给他们减负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很难得的一个地方。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产品，我相信作为我们财经节目的听众啊，大家也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如果能一直延续，让大家都能够在过去以后的几年都能够享受，那我觉得是最好的。所以一要考验投保人的这个基数问题，还有就是要考虑产品的一个运营问题。如果今年好，这个也给大家赔，那个也给大家赔，都赔，第一年赔穿了，第二年这产品就没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啊。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也只能跟两位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一直在问，包括以后这个连续续保啊，然后对，我再插播一个问题吧。就是一看就是这个模范丈夫就问说，生孩子的相关费用能保吗？这个问题董总来回答一下吧。 这个 就是孕期和孕期手术的这些相关费用可能是不在我们这个产品的范围内，因为我们这个还是以疾患大病对作为我们主要的保险责任。 嗯，明白。然后还有刚才有听众问说，是不是有报销的药费一年报销一次？他主要在问这个报销形式的问题 啊。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免赔额因为是全年累计的，所以其实我们不会限制客人的这个报销的这个次数。那么只是就是累计达到免赔额以上的部分，那么第一 你就可以报了。 对，就可以报了。 明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就承接着刚才董总的这个话给大家回答一下啊，就是不是说你全年只能报一次，只要你符合条件你多次报销都是可以的啊。好，那大家还在有孜孜不倦的问题没关系啊，咱们看看是不是能以后再找一次那个请两位来再继续给大家解答啊。好，那时间关系呢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有一些问题可能一听就过了没记住，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回听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希望能够给到大家帮助啊。那我们就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了，欢迎以后有机会再来，好吧？ 谢谢， 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很好的一些产品跟讲解啊，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好，那接下来大家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